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二。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李瑞。今天是2021年8月2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将会首先关注到1号线八通线明天开始实现跨线运营，今天晚间会提前收车。 北京一号贩子开展非法挂号，获刑2年。 LED 折扣券又来了，节能周期间北京再推10万只 LED 灯。 国家卫健委表示，三类人群可以接种加强针，含60岁以上人群。 北京市卫健委通报批评部分医疗机构未定期核酸检测。 美军已经掌握的可信情报显示，喀布尔机场未来极有可能遭遇更多的恐怖袭击。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请赵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赵工你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请赵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北京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大部分地区会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那西部、北部山区呢，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总体雨量也不大。到明天呢，上午仍然是以多云为主天气，能见度不错。那午后到夜间呢，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云量会增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目前来看呢，明天呢，主要降雨时段是在傍晚到前半夜，空间分布上呢，预计是以西部和北部地区相对要明显一些，所以打算外出的朋友还需要雨具随身，注意防雷避雨和行车安全，并且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沟谷等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区域游玩。明天早晨前后呢，城区的气温预计在18度到22度，上午室温条件还是不错的，所以明天最高气温呢，预计还可以达到29度左右，和今天差不多，就是明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那未来几天啊，咱们这个整体的天气趋势会是有什么样的变化，请您再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从最新的气象资料来看呢，下周还是这种多弱冷空气活动的一个特点，云量会比较多。其中周后期4到5号呢，会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目前来看呢，也不排除部分地区出现降雨的可能。但是夏季呢，天气形势变化比较快，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情况。那气温的情况是这样，那么下周气温整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度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另外呢，由于下周大部分时间呢，低空是转为偏南或者偏东气流的影响，湿度呢会逐渐的增大，所以午后呢会有短暂的闷热感。清晨呢气温偏低，体感略凉，所以大家要注意一天当中及时调整这个着装，防范早晨这个天气凉的时候着凉感冒。天气就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赵工给我们做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我们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举办。记者今天从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组委会了解到，在即将举行的专题展上，各银行和保险机构将纷纷带来创新产品和服务。展会现场还将开通一条数字人民币大道，让观众现场体验数字货币，便捷购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区10号馆、11号馆举办。本届展会以绿色北京、开放金融为主题，设置了总部金融、国际金融、两区金融、数字金融示范区、科创金融等8大展示主题。其中备受关注的数字人民币将在服贸会召开期间亮相数字金融嘉年华活动。丰台区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将联合6大行及蚂蚁、腾讯、京东、华为、紫光、国威 等机构联手打造数字金融示范区，活动现场还将开通一条数字人民币大道，打造文创、无人超市、移动便利店、公益美术品、畅销书籍、劳斯号等消费场景，让观众现场体验数字货币，便捷购物，以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提高大众对数字人民币的认知度。在金融科技应用上，更多创新场景紧贴民生，比如招商银行将带来 3.0 Plus 网点，这一全新网点通过用户体验地图的分析方法，采用科技加人文的设计语言而建成。厅堂采用多功能组合设计，智能设备、电子屏等设施嵌入造型包装或家居设计，全面提升客户体验与员工体验。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展示金融加生活生态圈建设的重要成果——邮储食堂。通过现场互动体验屏，参观者可以了解邮储食堂的热门商品。微众银行是首家参展服贸会的互联网银行，在展会现场将特设充满未来科技感的数字光影展台，展示微业贷等明星线上金融产品，观众可以亲身体验从申请到审批的智能流畅流程。而作为行业的第三代金融云，京东金融云将以智能客服为切入点，带来全量的金融业解决方案，智能柜员矩阵，依托多模态、情感智能、智能打断等一系列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包括自主应答、主动服务、智能工作台、客户洞察等全流程服务。参观金融服务展的观众可以在服贸会数字平台注册登录，通过预约购票窗口选择专业日或公众日购票，绑定个人信息并填写健康筛查表后，系统将进行审核，预约日前一日短信通知审核结果。 在即将开幕的2021年服贸会上呢，快递企业将组团参展，亮相供应链与商务服务专题的快递服务展区。无人机、无人车、自助计件机等智能新设备和新技术将会现身展区。参展者呢，不仅可以一睹真容，还可以和他们零距离的互动。快递企业还将在现场发布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服务。 今年是快递行业连续第九次参与服贸会，到时候中通快递将把无人机带到现场，通过电脑模拟飞行，让参展者现场感受无人机的魔力。菜鸟网络研发的自助计件机也将亮相展区，用户通过计件机就可以完成实名认证、称重计费、在线支付、包裹暂存等计件步骤，实现计件全流程自助化。 菜鸟网络一款无人车也将会亮相展会，它可以自行处理复杂路况，规划最优路径。它的大脑反应速度是人脑的七倍，充四度电就能跑100多公里。单车平均每天可以送150个包裹，派送能力可媲美快递员的平均水平。 9月2号到7号，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朝阳区国家会议中心和石景山区首钢园区举办。石景山交通支队发布消息表示，警方将在石景山路、富石路、莲石路等主要道路和重点路口加派警力和交通协管员，加强指挥疏导和巡逻管控。 据石景山交通支队通报，因为首钢园区周边停车资源有限，建议观众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驾驶私家车前往首钢园区的观众呢，需要将车辆停放在 P4 停车场。 还是出行方面，从明天开始，1号线与8通线将实现跨线运营，乘客在四惠站和四惠东站不需要换车，就可以一趟车坐到底。 不过，为了实现两条线路的贯通，今天晚间地铁1号线、8通线将会提前收车，并且在结束运营后进行跨线导线工程。今晚出门的朋友需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那么具体来看呢，1号线四惠东站和古城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都提前到22点，8通线环球度假区站的末班车提前到22点，四惠站末班车提前到22点30分，1号线和8通线其他车站末班车时间都会进行相应调整。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礼让斑马线。自本月初北京开始集中治理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以来，交管部门也加大了对路口设施的优化改造，摸排了全市118处文明示范路口基础情况后，及时完善增补了交通标志，复化了交通标线，区分完善设施、近期优化、远程改造三种类型，研究交通组织调整意见。 目前需要完善设施的89处路口已经全都增设完成，对全市初步摸排出的其他需要纳入改造的瓷器口路口、羊闸环岛等20多处路口路段，协调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优化改造方案，尽快投入施工改造，全面提升交通环境。

据介绍，2021世界 5G 大会由论坛、展览展示、5G 应用设计接榜赛等组成。开幕式主论坛、11场主题论坛组成的各会议论坛将勾勒出 5G 全面落地消费市场及行业领域的全场景进展，重点诠释热点垂直行业与通信行业的深化协同。 同时，大会期间将隆重推出 5G 十大应用案例，展现 5G 科技创新赋能社会进步的成果，助力推动 5G 示范应用场景的复制与推广。 我们再来说说北京整治互联网保险营销的乱象。近期啊，部分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的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广告存在过度营销、诱导消费等突出问题，这导致了大量保险消费的纠纷。 北京银保监局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目前市场上包含首月一元、一元升级、免费送保障和手机抽奖等内容的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广告比较普遍，相关广告标志不清晰、不显著，并且往往和共享单车、充电宝等消费场景紧密结合，一定程度上是在利用消费者的注意力盲区进行引流。同时，部分消费者由于对保险产品了解不充分，没有认真阅读产品条款，容易引发消费投诉纠纷。 那近日，北京银保监局印发了关于专项整治北京地区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有关问题的通知，全面叫停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的在京发布存在过度营销、诱导消费问题的营销宣传广告。 通知强调，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应当符合《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的有关规定，营销宣传内容应当由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统一制作，清晰准确，营销宣传内容应当与保险合同条款保持一致。 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对于号贩子的整治。记者今天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了解到，在该院日前审结的一起刑事案件当中，号贩子孙某指使他人制作抢号软件，突破了北京某医院后台服务器的防护措施限制，抢号牟利。西城法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两年，判处邵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据介绍，孙某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通过替患儿家属在北京某医院 APP 预约挂号牟利，孙某和非法挂号平台勾结，平台将收集到的挂号需求和患者信息发送给孙某，孙某挂号成功之后分取每个号100元的好处费。 2018年底，孙某花费3000元委托邵某针对北京某医院预约挂号系统制作了网页版和手机 APP 版的抢号软件。安装软件之后，可以直接登录北京某医院的网站，医院每天放号后，孙某能同时为多人预约挂号。2019年3月到5月，孙某通过两款抢号软件成功预约挂号530个。 西城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伙同邵某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进行破坏，侵犯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两人行为虽然还没有对医院预约挂号系统功能造成实质损坏，但是已经造成医疗资源公平分配原则被破坏，以及正常医疗秩序被干扰的严重后果。鉴于孙某、邵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邵某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从犯，法院对二人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喜欢去郊区骑车的朋友提个醒。夏季到秋季啊，摩托车骑友结伴到山区骑行郊游的增多了。八月中旬以来呢，交管部门组织各郊区交通支队对全市山区景区周边道路加强管理和安全宣传。那今天上午呢，昌平交通支队在昌赤路进行集中的专项整治，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制作宣传单和展板，倡导骑友要文明驾驶。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惯走的路线，风景很好，但是路窄弯多啊，沿途一定要注意安全。 上午9点半，昌平区小雨连绵，在昌赤路湖庄路口以北，一支摩托车骑行队迎面驶来，交警将车队引导到宣传展板前进行检查，并发放文明骑行提示单和擦拭头盔上雨水的毛巾。骑友们说， 绕一圈深山林水库，平时出门注意佩戴好头盔护具，遵守交通规则，降低车速，慢慢走， 正常骑行，别越黄线，该避让避让。 夏季到秋季，摩托车骑友结伴到山区骑行郊游增多，有些摩托车超速逆行，

暂缓要求，结合郑州市疫情防控要求，郑州全市中小学9月15号以前不开学，条件具备之后按照市定省批程序报批，具体开学时间由市统筹安排，区县主导，学校一校一案，分期分批分类，错峰错时错区域有序开学，原则上毕业年级先开学，其他年级再分批开学，具体返校复课时间学校将会及时通知学生。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青岛。据青岛市卫健委网站的消息，昨天青岛西海岸新区发现了一例入境确诊治愈后复阳人员。 冯某某，男，47岁，中国籍，船员，是广州入境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经治愈出院解除隔离后，在8月18号抵达青岛，由救护车点对点接送到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观察，期间两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8月27号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在定点医院进行医学隔离观察，因为他全程闭环管理，所以没有密切接触者。另外，目前国内还没有出现确诊病例治愈后复阳再传染人的实例。 近期，市卫生健康委对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也定期进行了核酸检测落实情况的核查。那么经过核查发现啊，北京中康时代康复医院、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北京百子湾和美妇儿医院、北京丽婴妇产医院、北京怡美家中医院、北京和平里中西结合医院、北京市海淀区同步中医骨科医院、北京富凤凰妇儿医院、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北京宝法肿瘤医院等医疗机构存在工作人员未严格落实定期进行核酸检测的情况，不符合医疗机构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现对以上医疗机构进行通报批评。 下一步，市卫生健康委将针对有关单位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加强督查力度，通过医院自查、第三方抽查、现场检查等方式，督促医疗机构从严落实各项感染防控要求，对违反有关疫情防控要求的医疗机构持续进行通报批评，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我们再来说说疫苗接种方面，三类人群可以接种加强针。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介绍说，截止到8月26号，全国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已突破20亿剂次，目前我国疫苗接种总人数达到 10.725 亿人，覆盖全国人口的 76%。 现在很多人关心啊，什么人适合接种第三针加强针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相关报道。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已经超过6个月，面对变异病毒的时候是否需要打加强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中伟分析，截至8月26日，全球累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超过50亿剂次，其中全球接种中国的新冠疫苗超过25亿剂次。基本判断，如果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发生接种后感染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这一点的话，从我们的疫苗开展的三期临床当中一些数据也有证明，因为没有一款新冠疫苗是可以100%的防感染的，那么它防感染的保护率从目前已经上市的疫苗当中看来的话，大概在50%多到90%不等。 郑中伟说，国内外数据显示，即使接种疫苗后发生感染、发生重症、危重症、死亡的风险大幅度降低了。 就美国加州最近把5月1号到7月25号他的感染和住院的这个病例进行了一个分析，那么他得出的结论是，不接种疫苗发生感染的风险是接种疫苗者的 4.9 倍，出现住院的风险是接种疫苗者的 29.2 倍。 郑中伟介绍，近期疫苗研发专班组织专家结合国药中生、北京科兴的科研结果发现，疫苗在接种6个月后抗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接种第三剂以后，受众者的抗体水平出现快速上升，第14天时大概相当于原来的10至30倍不等，再过6个月，抗体仍然出现了下降，但是下降到的低点也超过了二剂接种的峰值。哪些人可以开展加强接种？郑中伟分析， 专家分析认为，目前我国的防控形势很好，重点是外防输入，那么对输入风险高的，比如海关、边界、航空、隔离点、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人员，在完成免疫程序后6个月可以开展加强接种。 郑中伟还表示，60岁以上人群以及由于工作、学习、交流的需要，去到境外的疫情高风险地区或者国家的人，专家也建议开展加强免疫。 但是否目前现阶段要对全人群开展接种六个月后的加强免疫呢？专家建议还待进一步研究，并且要根据疫情的情况来做出综合的研判。 今年五月份以来，先后有秘鲁、泰国、智利、阿根廷、蒙古、巴林、乌拉圭、斯里兰卡等大规模接种我国新冠灭活疫苗的国家相继发布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其中，智利卫生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科兴中维灭活疫苗真实世界的研究结果，1000万人以上样本量研究显示，整体保护率为 65.9%， 防止住院保护率为 87.5%， 防重症保护率是 90.3%， 防死亡保护率是 86.3%。 而秘鲁卫生部报告，有60593名医生接种了国药集团灭活疫苗，完成二剂疫苗接种后，医务人员人群当中的死亡率下降了 98%。 新冠疫苗接种对本轮疫情的控制是否有明确好处呢？郑中伟对此给出明确肯定。他说，截至到8月25号，南京、扬州、郑州等地共报告感染者1388例，重症病例中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的比例小于 5%， 60岁以上重症人群中超过 90% 没有接种疫苗或是没有完成疫苗全程接种，扬州出现的危重症患者都没有接种疫苗。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啊。第4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了，我国网民超过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1.6%。 我们来听一下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10.11 亿，比去年12月增长了2175万。11.11 亿网民中有 10.07 亿为手机网民，占比达 99.6%。 网民群体方面，中老年群体网民规模增速最快，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为 28%， 规模近3亿。互联网适老化问题取得显著进展。 国家政策利好，各方面都很关注这种适老化的问题。比如说，工信部出台了关于网站和 APP 的这种适老化的相关的规范要求，对我们企业也很积极的配合，也出台了这种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的一些产品，更多的老年群体开始使用互联网，开始在线，开始享受到数字红利，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增长的一个原因。 人们的购物、餐饮、就医等方式也在发生悄然变化。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8.88亿人看短视频，6.38亿人看直播。短视频直播正在成为全民新的娱乐方式。在疫情影响下，宅经济正在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外卖、在线办公、在线医疗等呈现爆发式增长。现在有8.12亿人网购，4.69亿人叫外卖，2.39亿人使用在线医疗。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在规模达到5亿的这种App 已经有10个，包括就是网络购物，包括什么短视频、即时通信等等。每周我们有27个小时是在网上，相当于每天接近4个小时。除去我们24小时里面8个小时睡觉，相当于我们一天16个小时中有1/4的时间是在网上的挂着的。 据介绍，随着以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化服务向4-5线城市及乡村下沉，带来城乡双向消费交流的互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另一方面，随着低龄及高龄网民群体规模不断增长，消费能力不断提升，构成了新消费格局。报告显示，随着相关立法和执法加速推进，我国网络安全问题有下降趋势。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61.4%的网民表示，过去半年在上网过程中未遭遇过网络安全问题，与2020年12月基本保持一致。遭遇个人信息泄露的网民比例最高，为22.8%。遭遇网络诈骗的网民比例为17.2%，其中网民最常遭遇的虚拟中奖信息诈骗、网络购物诈骗、网络兼职诈骗等，均比2020年12月有所下降。 郑州地铁五条运营线路有望在月底之前陆续恢复运营。8月22号以来，受政府委托开展恢复运营安全评估的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组织北京、上海等城市的19名专家组成评估组，对郑州地铁开展了恢复运营专项安全评估。评估组采取现场踏勘、系统测试等方式，从受损设施设备更换修复情况、系统功能核验、系统联动测试、应急管理、卫生防疫、行车组织、客运组织、专项演练和空载运行等方面，对实行空载运行的线路运营系统进行全面安全评估。 截至目前的评估单位已完成郑州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一期和城郊铁路一期恢复运营的安全评估，正在开展二号线二期、四号线和五号线恢复运营专项安全评估工作。根据运营安全评估工作进展情况，除14号线一期外，郑州地铁运营的线路有望在月底前陆续恢复运营。 我们再来关注互联网方面，昨天国家网信办推出一系列行动举措，对自媒体黑嘴、弹窗、违规推送等进行专项整治，并且欢迎公众通过国家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来提供线索。网信部门对有关举报将会及时进行核查处置。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商业网站平台及其自媒体账号屡屡发生违规发布财经新闻，歪曲解读财经政策，唱衰唱空金融市场，充当黑嘴博人眼球，造谣传谣、敲诈勒索等违法违规行为，严重扰乱了网络传播秩序，网民反应强烈。国家网信办决定从昨天开始开展清朗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的专项整治。 8月27号到10月26号是专项整治的第一阶段，期间国家网信办将会同相关部门集中清理一批违规发布的财经类信息，依法依规严处一批问题严重的网站平台，封禁关停一批充当黑嘴、敲诈勒索、社会反应强烈的自媒体账号。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专项整治重点聚焦于财经类的自媒体账号、主要公众账号平台、主要商业网站平台、财经板块、主要财经资讯平台等四类网上传播主体，重点打击八类违规问题。 我们具体来看看是哪八类啊？其中包括胡平妄议、歪曲解读我财经方针政策、宏观经济数据、恶意唱空我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等，毫无立场、不加判断的转载搬运境外歪曲解读我财经领域热点的报道评论等，散布小道消息，以所谓揭秘、重磅、独家爆料、知情人士称为名进行渲染炒作，甚至造谣传谣，转载合规稿源财经新闻信息时恶意篡改、断章取义、片面曲解等标题党行为。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记者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了解到，我国首次发现了 2.9 亿年前海洋杀手半齿鲨的化石，这拓展了半齿鲨在北半球的古地理分布范围，为这种史前巨鲨跨越大洋迁徙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也揭示了半齿鲨可能是一种游泳能力很强的顶级猎食者。那相关的成果近日已经发表在封面文章为国际期刊的地质学报。 中科院古脊椎所副研究员盖志坤介绍，半齿鲨是一种十分神秘而且原始的鱼类，主要生活在距今大约 3.6 亿年到 2.5 亿年之间，在分类上属于软骨鱼类中的真软骨头类，意思是具有真正的软骨头颅的鱼类。目前半齿鲨目仅有17个属种被描述，并且大部分是零散的牙齿化石。 据介绍，这次在山西阳泉地区一共发现七件半齿鲨牙齿化石，经过对比研究确定为半齿鲨科半齿鲨属中的俄亥俄半齿鲨。那丰富的海洋生物化石证据表明，在两亿多年前，阳泉是一片靠近赤道温暖透光的浅海，适宜各类海洋生物生存。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18:49，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26号发生的爆炸，导致包括阿富汗平民和美军士兵等在内的100多人死亡。媒体援引喀布尔卫生官员的话表示，爆炸中丧生的阿富汗人数已经接近200人。 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多方对此给予谴责。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总统拜登不想让他们继续在地球上存在。美国政府还认为，美军已掌握的可信情报显示，喀布尔机场未来极有可能遭遇更多的恐怖袭击。我们来听一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27号表示，根据美军掌握的详尽可信情报，喀布尔国际机场未来极有可能遭遇更多的恐怖袭击。科比说，美军正在对机场周边情况进行密切、仔细、实时的监控，并采取多项措施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如增加机场周边的巡逻班次、封锁周边道路，直到美军完成撤离任务。当地时间26号晚，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造成数百人伤亡，其中有13名美军士兵丧生，18人受伤。另有消息称，爆炸还导致28名阿富汗塔利班成员丧生，但塔利班尚未对此予以确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随后宣布对袭击负责。对于此次袭击，美方最初认为是2名自杀式袭击者先后在喀布尔机场阿贝门附近以及不远处的男爵酒店引爆炸弹，但在27号，美军确认该事件为1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阿贝门附近制造的单次爆炸。爆炸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称，他已经命令军方制定计划打击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他还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阿富汗塔利班与袭击有关。爆炸发生后，喀布尔机场的撤离航班一度暂停，到27号上午，撤离行动恢复进行。美国军方当天表示，美军仍计划在8月31号前结束其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而德国、加拿大、荷兰、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在爆炸发生后分别宣布结束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此前，波兰和比利时已在25号结束了撤离行动。英国政府27号说，英国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进入最后阶段，不会再安排人到机场撤离。不过，很多急于离开的阿富汗人在27号再次聚集到喀布尔机场周边，数量虽然比爆炸之前有所减少，但仍有数百人之多。当下，不管是机场外围的阿富汗塔利班，还是守卫机场内部的美军，都加强了安保工作。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结束撤离行动，这些阿富汗人能够随着美国及其盟友撤离的希望愈加渺茫。在此次袭击发生之前，喀布尔市区的局势本已经逐渐趋于稳定。虽然政府机构很多大型超市依旧处于关闭状态，但一些小商店、小市场、加油站都已经开始营业，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也在增多。部分银行也自25号起开门营业，提供现金提取业务。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正在恢复正常，但此次爆炸袭击让喀布尔重新陷入恐慌之中。27号，阿富汗塔利班在市区设立的检查站和巡逻队重新增多，部分小商店也再度关门。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26号说，塔利班会密切关注安全形势，并保护民众安全，全力阻止邪恶势力。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自2015年宣布建立阿富汗分支之后，不断扩张影响力。联合国去年7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拥有500至1200名武装分子，有能力在阿富汗各地发动攻击。阿富汗要想彻底清除恐怖主义势力，恐怕任重道远。 我们再来看全球疫情方面，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下令时间8月27号17点33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2亿1446万8601例，累计死亡病例447万0969例。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BBC 主持人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死亡。据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纽卡斯尔电台女主持人丽莎肖接种首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之后因脑出血死亡，验尸官证实她死于极为罕见的疫苗并发症。 根据报道，女主持人丽莎肖4月29号接种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之后，5月13号因为严重头疼送医，检验结果显示脑部发生血栓。几天之后，丽莎肖头痛症状加剧，并且说话有困难，扫描显示脑部出血。为了减缓她的头部内压力，医生将部分头骨切除，最终仍然无力回天。他在5月21号病逝。 验尸官证实丽莎肖死于非常罕见的疫苗引起的血栓性血小板低下症，这种病症会导致大脑肿胀和出血。神经病理学家在丽莎肖死后对她进行检查，表示鉴于丽莎肖身体健康且没有任何医疗问题，她死于血栓和脑出血令人惊讶。 疫苗施打之后出现罕见血栓疑虑，促使一些国家停用或者限制施打阿斯利康疫苗。英国目前建议40岁以下健康民众接种其他品牌的疫苗。全英国在施打2480万第一剂和2390万第二剂阿斯利康疫苗之后，通报了417例血栓个案和72人死亡。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京残奥会。东京奥组委日前透露说，日本盲人柔道运动员北原星光在残奥村内被自动驾驶巴士撞倒，并伤到头部，被迫退出了比赛。村内所有自动驾驶巴士目前已经停止运行。 东京奥运会期间，丰田公司推出的自动驾驶巴士成为奥运村的一道风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据透露，事故发生在8月26号下午2点，自动驾驶巴士右转进入人行横道的时候，撞上了北原星光。原计划在28号比赛的他，头部和两腿受伤，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盲人运动员根据视力程度会分为 B1、B2、B3 这三个视力等级。30岁的北原星光参加的是男子81公斤级 B2 级的比赛。日本残奥代表团名单上对北原星光的介绍是视野狭窄。 据日本残奥委会副主席高桥秀文介绍，北原星光的伤势并不严重，但是事故发生后他的食欲下降，状态很差。为了保险起见，他接受医生的建议，决定退出本届残奥会的比赛。 那么丰田公司随后为这起事故道歉，称对于自动驾驶过于自信，并决定停止残奥村内的自动驾驶巴士服务。东京奥组委奥运举办统管中村英正也发表了道歉声明，并说警方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的原因。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好，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李瑞、清瑞，责任编辑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想要获知更多的新闻消息，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初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